风雨中的手术。 特製巴菲，我行程好耐啦，去食啦！我非常美味嘅特製巴菲，特製巴菲，特製巴菲，特製巴菲，真系好好味噶！休息，唔好嘥时间啦，去做水疗按摩。女仔一定要有一副美丽嘅容貌嘅，水疗按摩。这间酒店发生什么事的？什么叫做摆工啊？ 不是摆工，是罢工。 嗯，罢工？那罢工又是什么啊？ 是一些同人打工的人，为了争取更好的工资或者福利，暂时停止所有工作，迫使雇主妥协，那就叫罢工。 他们这样的，简直我来这里才罢工。人来啊，人来啊，你这个负责人出来啊。究竟发生什么事啊？又说这里是观景台，被帽子遮住，什么都看不到啊。你睇到啲乜嘢啊？哎呀，好高啊！你好高啊！你都系因为酒店摆工所以唔开心啊？ 小妹妹，其实你系咪想话罢工啊？ 仲谂住同医生嚟呢度度假，而家搞成咁真系扫兴啊！ 同医生？ 系啊，克杰克医生，佢系世界第一嘅名医嚟啊！ 系世界第一嘅名医？ 有急症啊！ 唔好意思啊， 乜咁烦噶？左头左势谂住罢工，我已经安排好晒啲节目噶啦嘛。 我爹哋头先喺高尔夫球场俾路击中， 个伤者被棵大树扎住。 哇！佢真系伤得好重、啊。 医生，今次真系拜读晒你啦。 喂，是不是救伤队啊？这里有个人伤得好重，麻烦你即刻派个十字车来啊。细佬啊，十字车好快就会来的了，我先走。 吓、啊？医生，你打算去哪啊？ 酒店的员工由12点开始会全面罢工，我都要配合，你在等一下。 全面罢工？不过你是这间酒店的注册医生吧？ 我已经做完我可以做的事了。是这样。 医生，等阵啊，我爹哋个伤都好重啊，你救下佢啦！ 你同我听住，呢度个设备好有限，以我哋嘅设备系救唔到你个爸爸嘅，一定要将佢送去市区设备齐全嘅医院先得。 不过如果再等，我爹哋会冇命噶，求你救下佢啦！你真系冇医德啊，不负责任！ 爸爸妈妈负累了你们这么久，好对不住。医生说我患的是坏死性心根症，虽然我已经很努力地跟病魔搏斗，不过所有医生都跟我说同一番说话，以现今的医疗技术来说，我的病是没得医的。我好攰，我唔想再生存落去。中的事故，附近的救护员和十字车全部赶晒去现场。 那怎么办啊？再迟的爹地会没命的，一定要尽快跟他做手术帮下我爹地啦。 阿杰克医生是世界第一的名医来的。医生只挂住做自己的事都不跟我玩啊，好闷啊。姐姐，咩事啊？啊，医生啊，弊啦，大件事啊，大件事啊，弊啦，今次大件事啦，大件事啊，大件事啊，医生，快啲，快啲啦！ 好紧急啊，有个伤者伤得好重，请你快啲救下佢啊！ 我今次嚟酒店嘅目的系度假，我冇打算喺度做嘢。 不过佢嘅情况好危急啊！再拖下去的话， 酒店应该有驻诊医生，你们要找他们帮手。 但你现在在罢工啊。 他们罢工是他们的事，关我什么事？而且想找我做手术，收费非常之贵。 这里的医生是这样，你又是这样，这样都配做医生，你们不怕丑的吗？你们的医生个个都一样的，啲病人患嘅病全部都医唔好，只系识得揾藉口，同嗰啲顺口开河嘅骗子有咩分别啊？我哋呢啲咁唔好彩嘅病人，你哋根本唔会理。小朋友，你跟我嚟啊！ 医生， 继续喺度等都唔系办法。等我揸部车送你爸爸去市区嗰啲医院度啦。 爹哋， 再过多一个钟度，应该可以出得翻去市区嘅。你忍耐多一阵添啦。 你哋喺度讲乜嘢啊？ 我有冤枉到你咩？不负责任！ 喂，细路，你唔好乱讲嘢啊！你再乱讲，我可以告你诽谤噶。 你仲抵赖？事实上你系抌低咗一个受咗重伤嘅病人唔理，自己走咗去。 哎呀，我唔系逃避，我已经打咗电话叫救护人员嚟跟进噶啦。你将个伤者带咗出嚟啊？ 冇错，酒店度冇医生，救护人员都唔会嚟嘅。唔系咁做，根本就冇办法。 咩话？救护人员唔会嚟？ 系啊，市区发生咗严重事故，所以抽调唔到人手去酒店。 原来系咁。咪讲咁多啦，你尽快嚟开棵大树先。 而家最重要嘅系同伤者疗伤啊！ 咪净系挂住人哋嘅嘢，关心下自己先啦。呢度一带地势好高，雷电好容易会集中晒喺度。唔想办法尽快离开呢度，分分钟会被雷击中。咁自闭，一定要尽快离开。真系衰，喐都唔喐下。他陷入了休克的状态，他伤得咁严重，点解仲要带佢出嚟？系咪想谋杀？ 根本唔关我事噶，系佢车佢嚟呢度噶咋？ 你系边个？ 你问我系边个啊？我系酒店嘅驻诊医生。 哦。就是你在病历表上注明伤者的肋骨折断，内脏破裂，那你有没有跟他做手术？ 没有啊，只是治疗了皮外伤。 你是不是没错？你这样都算是个医生？ 酒店的设备太简陋了，做不到手术。 这个时候你为什么会赶来的？ 我看过病历表，知道伤者是银行主席，是个身份极之显赫的人。 我你讲咩话？ 细路，我同你做单交易啦。 同我做交易？ 冇错，你要应承我，同你爹哋讲，要佢支付50,000 yen 俾救翻佢嘅人。 咩话？50,000 yen？ 你嘅所为真系好卑鄙啊！你咁做只系乘人之危嘅啫。 细路，你千祈咪咁傻，应承佢啊！ 咪啰嗦，你最好收声，咪讲埋啲无谓嘢。我同佢讲嘅嘢，关你哋咩事？50,000 yen， 50,000 yen 就可以救回你爹哋条命，简直超值。 咁好啦，我答应承你啦。不过你一定要救回我爹哋先得噶。 冇问题。我讲乜嘢，你系照写。我会支付50,000 yen 嘅费用俾救回我爹哋嘅人，绝不食言。 嗱， 好啦。记住，一定要遵守诺言，在手术完成之前将之石由你保管。 嗯， 好啦，佩佩准备做手术。 知道。哎呀， 咁都有嘅， 竟然用金钱嚟衡量人嘅性命，真係令人鄙视。呢啲简直係社会嘅败类。 你谂住睇我表演啦，定抑或想帮我手做？ 只不过我 罢唔罢工，我唔会理。不过呢单生意真系易赚。 哇喂，你谂住用嗰啲器具啊？ 系啊，冇错。 你傻噶？行雷闪电用啲咁嘅嘢，你嫌命长咩？咪咁做啊！ 好啦，入嚟帐幕里边啊！ 点解喺个咁危险嘅地方做手术啊？ 喺呢个时候咪咁腌尖啊！呢个50,000 yen嘅手术，其实侧边睇有你着数嘅。手术开始。非常之熟，咁即系话雷电曾经通过佢全身。 紧落花，好佢。 我唔会退缩嘅。 哇！啊，好惊啊！ 唔使惊噶。 快啲止血！手术开始咗就唔可以停，小姐，你都戴消毒手套嚟帮手。 吓，我唔识噶。 快啲，再等个病人就救唔翻。 系。 喂，子瑜。 系。 你帮个手揿住呢个血。 哦，系。 哎呀，医生啊，我住到我嚟啦。 差少少。只差少少就可以完成，手术完成啊！离开呢度啊！ 好险啊！好彩走得快。 医生，爹哋点啊？ 手术非常之成功，你爹哋一定会好翻。 真嘅？ 系。 好嘢，好嘢，好嘢！ 救命啊！救命啊！快啲嚟救我！求下你啊，快啲救我！ 你嘅情况都几麻烦，唔可以再拖，要即刻施手术。不过， 我 唔好意思。我都要响应下罢工。 唔系啊，妈，唔好走，求下你。 我只系做翻你之前曾经做过嘅嘢，你唔可以怪我。 啊，对唔住啊，我而家真系知错噶啦。 你知道错嘅，咁我就依你啦。不过而家情况危急，我收1亿。 唔系啊， 佩佩，仲有一单手术啊。 我想知点解啲雷同电冇落到嚟呢度嘅？ 呢啲系陶瓷制成嘅施手术用具，当然唔会传电。 陶瓷器 个毛菌帐幕亦都系非导电体，要应付唔同种类嘅病人，我自己会准备定各种唔同嘅器具。 你真系好犀利啊！ 你觉得点样啊？救翻一个垂危病人嘅性命，感觉唔错啦，系咪？ 是啊， 生命咁可贵，唔应该轻易将佢放弃。 你点会？ 姐姐，你跌噶？ 啊！ 唔好意思，封信嘅内容我唔故意睇错。坏死性心根症可以靠移植手术医翻好，呢种手术我做过几次，而且仲好成功添。 吓、啊！ 只不过手术费就需要5000万英。 5000万英。 喂，细路，个承诺啊！ 我明白噶啦，我一定遵守诺言。 喂，等阵先，我弊啦，呢5000万英我系唔可以收噶噃。冇办法啦，你将呢笔钱俾佢啦。 啊？吓？咩话？ 咁嘅，承诺书度写明，凡系救翻佢爹哋嘅人都有5000万酬劳。老实讲，这个手术不是得你助我一臂之力的话，他爹地都未必救得返。 我只是。 啊、 喂，细路，今次轮到你出手救下这位小姐了。 姐姐，给你的。 给我。 放心啦，医生是世界上最出色最好的医生。 就咁决定啦， 医生，好似你咁奇特嘅人真系罕见。 哇，好嘢，雨过天晴啦！ ち丘の上風を受け珍しいくらい頭は空っぽ遥か南向こう岸でこの街を見ていたぐらついた情熱を海に沈めた止めどれく溢れる力そんなものは誰にもどこにも潜んでいるもの毎日毎日みんな頑張るそれを言えば人は 一个拥有神乎其技的Eason可以创造奇迹的生命艺术家他是这个世代的救星怪异黑杰克 紫耀剑 是知道 在哪里 知道 我冇嘢，我冇嘢，俾佢把我，仲要手术刀。 知道。医生。 二十年嘅暗示。 快啲听我话，入去里面先啦，坐低。 唔好呀。我都冇发烧。 你咧你咧，唔好喐啊，唔好喐。 嗯。 哦。就算你唔贪热，起码都量下血压啫。 唔好再胡闹啦，话你知，我冇发烧，血压亦都好正常。 正常嘅话，就唔会心神恍惚，连止血钳都掂埋落地啦。医生啊，觉得你一定有啲唔妥噶。 话你知啊，我觉得啲手指唔可以正常喐动。 咩话？你话你啲手指唔可以正常喐动？ 系啊，感觉就系咁。 咁点算啊？你个手指唔可以正常咁喐，即系点啊？咩意思啊？吓、啊？ 你又唔使咁担心嘅。我最近做咗几单几棘手嘅手术，可能系太攰啦。 医生啊！ 吓、啊，手指有事？ 系啊，就系、是、咁样。今日仲差，喺做紧手术嘅时候，啲手指突然间僵硬晒。 咁样唔讲得笑、啊，有冇照下 X 光？ 除咗手指，连脑嘅 MRI 我都已经照埋，不过发现唔到有咩异常嘅地方。 啊，咁啊，究竟啊， 要解释嘅话，可能同好耐之前嘅事有关。就喺我八岁嗰一年。我双手同埋啲手指曾经折断过， 就系个中严重嘅意外。 冇错。 吓、啊！ 喺意外发生之后，本届医生即刻同我做接驳手术。最可能有关联嘅事就只得呢件。不过本届医生嘅手术非常成功，好肯定佢唔会出错。 唔系。你的手指突然动不到关键可能在这里。我是说就算当时本届医生的手术没出错都好了但是手指的神经都有机会抵受不住那次手术。在经过了二十年之后功能变得很脆弱。 啊你是说我的神经 如果系咁嘅，就真系麻烦啦。手指功能竟然会出问题，认真弊啊！咁系外科医生嘅致命伤啊！ 你讲得啱，医术高超嘅外科医生黑杰克就要画上句号啦。 吓、啊，你讲埋啲咁嘅嘢做咩啊？总之而家咧，尽快想办法啦。我要找回世界上最优秀的外科医生和你做外科治疗。 不要浪费时间、 啊、 有外科医生的实力高得过本间医生、 这又是，就算有那个都只是黑杰克你而已、我现在的想法简直就是本末倒置。 戴教授、 啊啊、喂黑杰克， 怎么都估不到我的神经竟然会抵受不住， 情况又未必是这样的。差点唔记得添，哎，咪走住啊！我醒翻起有件事，有个医生当年同本间医生同一间医院做嘢， 同一间医院， 系啊，去问下嗰个医生当时嘅情况，会有头绪都未定。佢叫浅草，系一个好有名嘅精神科医生，你不如去见下佢啊！ 系精神科， 好，一于咁决定，我帮你联络佢。 哼，到时叫佢顺便同我做埋精神鉴定都好。 你就是黑杰克啊！你个恶名远播，连我哋精神科都冇人唔识得你。你揾埋咁多，都系时候要立翻啲税啦。 始祖前辈啊，我同黑杰克医生系好多年嘅朋友嚟嘅，所以啊， 揾张凳坐低先。你嘅事首冲已经同我讲咗，真系吓咗我一跳，真系估唔到你就系当年嗰一个细路仔。眨下眼就廿年啦。记得当年十字车送你嚟医院嘅时候，你嘅情况真系唔乐观，可以话到咗弱势无灵嘅阶段。不过本间兄得佢持有唔同意见，当年嗰个手术我仍然记得好清楚，佢完全冇放弃每一个机会，最后卒之完成一个完美无瑕嘅手术。我唔怕好惭愧咁同你哋讲，我当年曾经同本间讲过，你系唔可能痊愈。世事真系巧，估唔到我哋会喺度再见面。讲返正题啦，今日唔同，你係我个病人手重啊，唔好意思。麻烦你暂时出一出去先。 係，我明白㗎。记住要听医生嘅说话，知唔知啊？收佢啦。 我而家会用催眠术将你催眠，有冇问题啊？ 催眠术？我嚟只係想问下关于廿年前发生过嘅事啫。 好多时不明的身体障碍都会同一啲过往精神上理由扯上关系。我而家打算用催眠疗法嚟调查一下。好啦，睇实呢支墨水笔，又慢慢合埋双眼。你做乜嘢啊？你有啲抗拒咁噃，唔相信我啊？ 哦，唔系。 虽然你系一个几出色嘅医生，不过你而家系我个病人，我系要医好你个病嘅医生。你应该知道你自己系唔可能医好自己双手嘅。 是咁，我明白。 放松全身，你而家好舒服，好想瞓觉。喺我数完三声之后，你就会瞓得好冧。一、二、三。你而家已经翻到你嘅过去，翻到二十年前。在你的身边你见到啲咩人？ 本间医生。 本间医生而家讲紧啲乜嘢？ 放心啦，细路，你一定会冇事，一定可以完全好翻。 本间医生佢笑笑口咁鼓励我，望我一定好翻。 嗯，继续啦。 本间医生佢喺走廊同唔知边个倾紧偈。 系咁，佢究竟同边个倾紧偈呢？ 我唔知，好模糊，仲开始睇唔到嘢。 你开始睇唔到嘢，咁即系点样啊？ 啊，本间医生佢嘅神色好慌张，佢走翻入病房里边。 咩事？发生咩事？ 我唔知啊。佢情况突然之间急转直下。 医生，佢嘅脑电波。 咩话？ 我嘅脑电波突然间迅速减弱，本间医生同其他医生好慌张咁处理我嘅事， 究竟是什么原因令到你的脑电波突然之间减弱？ 细路，一切进展得相当顺利，振作啲，唔好令我失望。 医生，佢嘅脑电波不断咁减弱啊！ 嘿，振作啲啊！ 系咁好啦，你而家就回忆一下本间翻嚟之前发生过啲乜嘢事。喂，黑杰克啊， 我唔知道啊， 呢方面好重要，你要尽量记一下究竟发生过啲乜嘢事啊！ 我冇办法记得翻， 系咁就算啦。好啦，喺我数完三声之后，你就擘翻开双眼，听住，一、二、三。 医生，点样？ 最重要嘅地方仲未明白得到。 重要嘅地方？ 嗯，手术之后你嘅身体好稳定咁逐渐复原，不过喺某种情况，你系会陷入一个脑电波突然之间大幅减弱嘅危险状态嘅。导致呢种情况出现嘅所有记忆，因为某啲原因受到封印，冇法子记翻起。导致你啲手指喐唔到嘅秘密，可能隐藏喺嗰段回忆里面都未定。 得啦，煮好啦！以前烧鸡系我留咗心机整俾医生食噶，我有信心医生食咗之后一定会精神翻噶。啊，系医生啊！医生你翻嚟啦！我整咗好味嘅餸菜俾你食啊！ 我想一个人静静唞下。 你唔好骚扰我，唔该你。点解？点解啲手指唔可以随意喐动？喐啊！喐俾我睇，手指都喐唔动，我点做嘢？真系痛苦，唔要条命好过。 导致你啲手指喐唔到嘅秘密，可能隐藏喺嗰一段回忆里面都未定噶。 喺当时。究竟发生过啲咩事？究竟系咩原因？ 边个可以话我知？ 喂，你呢度真系搞得掂啊？ 系。 喂， 有冇人喺度啊？ 你哋几个系咩人啊？ 有急症病人，快啲嚟同老太睇病啊！ 快啲啦！ 喂，叫医生嚟啊！ 唔得，医生而家好忙，唔得人见你哋，唔入得去啊！ 你系咪傻咗？你知唔知我老太有几厉害啊？ 快啲叫医生出嚟啊！ 唔得。 咩事咁嘈啊？ 医生， 带个病人入去先。 医生啊， 喂，点样啊？ 爽手啲啦，好唔好啊？ 佢患嘅急性心肌梗塞症，咁样好危险嘅。 你即刻喐手治疗老大啊！ 你听住啊，如果老大有咩三长两短，你一世都唔使知再揸到手术刀。 就算唔系你哋出声，我都会医佢嘅。不过咁啊，手术费我收一亿日元。 吓、啊，一亿日元， 一亿日元，你到底系咪未瞓醒啊？ 我俾啊，就算再贵啲，我都会俾。快啲医我啦！ 佩佩，做紧急手术，快啲！ 入嚟， 打搅你唔好意思。 哦。系钱总医生， 间房同以前完全冇分别， 唔知揾我有咩贵干呢？ 医生，你应付到 次我绝对不可以放弃，必要时唯有绑住啲手指进行手术。 不过，医生你睇下，你只手喺度震紧啦，你唔好勉强啦。 佩佩，我话你知，我嘅人生投放晒喺手术度，做唔到手术，我嘅人生根本唔会有意义。你明唔明啊？开始，手术刀。 系，医生。 不要吵住我，为什么？为什么？ 医生， 你要帮我。 医生，我放弃摆啦，唔好勉强自己啊！你咁嘅状态冇可能做到手术噶。 不要再叫我放弃，你不是暗示我没用啊。 暗示你做紧嘅手术经历二十年之后， 真係吓咗我一跳啊。你会突然间嚟找我嘅？ 我今次找你是为咗黑杰克嘅事。 有冇办法可以医返好佢呀？ 我推测他是因为局部性记忆障碍导致隐藏了真正的病发原因。 为什么会这样？ 我也不知道，真正原因只有黑杰克自己才知道。 喂，是黑杰克？你做什么慌张？什么话？你同人做紧手术？你在医院的同事话给黑杰克知你来了我度，所以他打来叫我尽快车你去他家。 究竟发生什么事？ 你们是什么人来的？ 喂，阿苏，医生和老大做手术，你咪阻住啊！ 听住啊，你不想病人没命的话就咪阻住。 好大胆啊，你正正地就快点走。 咁点算啊？ 等我来搞定他两个。 你想做什么啊？是不是想扭打啊？ 早透啦。好了，快点进去。 子草医生，找得我这么急有什么事？医生，有件事我希望你可以记得翻起的。 我不明白。 那次手术之后，我隐约记得你和本间医生在我病房出面的走廊谈了一些东西。你记不记得当时谈什么？ 我和本间医生谈的东西？ 是啊，当时你好像讲过什么20年之后。 廿年之后， 激气！我可以记得翻起嘅就系咁多咋。我谂你喺之前所讲嘅说话，对我可能起咗好大嘅启示。你尽可能记翻啦。 我当时讲嘅嘢，等阵先啊。我同本间佢，唔通系当时我咁啱喺走廊度撞到本间？ 钱祖兄啊， 本间兄点样啊？个细路情况点啊？ 你真系要恭喜我。我做个手术虽然你唔睇好，不过好成功，个细路逐渐康复紧。 唔怕老实讲，本间有好高嘅才华同精湛嘅医术，佩服之余我仲好妒忌佢。于是，你今次嘅手术彻底失败。 咩话？ 呢个细路佢嘅伤势实在太重啦。我大胆咁讲一句，廿年之后嗰啲手指嘅功能会开始衰退，最后会喐唔到。 冇错，就呢句说话。当时呢句说话令到我觉得非常绝望。 你提翻起我就醒起啦。当时你嘅脑电波曾经转弱，就系因为呢句说话。 嗰句说话实在令我太过震惊，我系冇意识咁将佢彻底忘记。 冇错啦，你将当时记忆彻底忘记，另一方面伤势亦都逐渐康复。 不过你嗰句说话就变成咗一种暗示，喺廿年后嘅今日就令到我啲手指喐唔到。 我不经意的一句说话对你竟然会起了暗示作用啊。 咁啊，既然知道不过是暗示的。黑佢啊。 手指的感觉恢复返啊。 医生。 手术重新开始。乖乖，手术刀。 只是一句说话在20年之后令你的手指动不动。就这样看来，人的心理和身体之间原来是存在着一种很奇妙的关系。 因为我对本间医生做的手术存有某程度的不信任和怀疑，只会令到暗示催化。我觉得我对本间医生不全。 我是整件事的罪魁祸首，本间卿所创造的一项奇迹几乎被我一句无谓的说话彻底糟蹋，好对不住。 不是啊， 做医生的要切记，单凭精湛医术是不可以彻底医好一个人。今次的事提醒了我这样重要的事。 单凭精湛医术是不可以彻底医好一个人。本间医生， 医生，阿杰啊，医生， 好哦， 啲行李全部齐晒啊！唔该，医生，呢几封信就麻烦你 啦。好，交俾我啦，顺便啫。 医生， 我、 医生睇下，睇下，我谂住送俾尤兰做手信啊。 如果系手信嘅，临走先至买都唔迟啊。 医生啊，呢、這个系咩贝壳嚟噶？ 呢、這个系海螺嘅贝壳嚟嘅。好啦，起程。 等埋。 可怕的海洋。 哎，太人，怎么太人？ 放心啦，没问题。我今次叻不叻啊？ 今次我输了。好啦，是时候回去啦。 好， 今日下昼医生会嚟探我哋，我要翻去准备一下。 你讲嘅系黑杰克？切！ 医生， 好、 哦，我哋而家去紧嗰个岛都系医生你噶。 冇错，个岛叫三界岛。 我真系唔明噶，你买埋咁多岛聚，究竟有咩用啊？ 你唔觉得保存住大自然嘅岛聚特别靓？我希望佢哋可以继续保持自然美态。 以后都不可以乱咁使钱。 喂喂，我边有乱咁使钱啊？ 咩话？咁都仲唔系乱使钱啊？ 等你大少少就明噶啦。 喂！ 啊，有人睇到嘅。 喂，黑杰克医生。 我、 哦、喂，睇咗啦。 你嚟呢度做咩啊？ 我带咗啲粮食同埋日用品俾你哋。 你叫平时离开嗰啲船带嚟咪得咯，根本就唔需要你特登带嚟。 咁样讲嘢嘅，人哋都系好心啫嘛。 系你哋攞嚟麻烦啫嘛。 冇啲礼貌啊！医生佢系呢个岛嘅岛主嚟嘅。 就系因为咁，我先至嬲啊！嗰啲喺城市生活嘅人，根本就冇资格拥有岛罪。 唔准你咁讲嘢。 咁系啊嘛。 喂，医生，你买呢个岛嗰阵，连呢两个人都一齐买卖噶、 你讲咩啊？ 真系可爱啊！ 贝贝，根叔两父子系岛上嘅居民嚟噶。 啊， 我哋系海洋之子，喺海洋生活。 哇！啊，咪走啊！做咩飞走啊？ 系啦，根叔啊，呢度有几封信系俾你嘅。 麻烦你唔好意思，唔嫌乜质嘅，就喺我度住几日啦。 好啊，我都谂住喺度住翻晚先走。我希望好好咁欣赏下日落同黎明嘅景色。 切，喺城市生活嘅人最中意就系扮嘢。 喂，好啦，太一。 好啊，就系嗰间屋啊。 系啊，冇错啊。妹妹，休息下食啲嘢先啦。 哇，好嘢，冰冻嘅生果。 根叔，冇个女人帮手都几唔方便。 家家都过咗新两年啦，我已经习惯咗啦。不过太一就可怜啲， 比起上次佢都成熟咗好多啦。 仲未算，佢仲系个细路嚟啊，净系听佢讲嘢就呃到人嘅。不过经验要逐少逐少咁积聚，有好多可怕嘅嘢佢仲未见过啊。 我已经唔系细路啦， 你仲系细路嚟啊？ 都话咗唔系啦， 你完全唔知大海究竟有几可怕。 大海可怕？海洋根本就一啲都唔可怕，讲到可怕又点及得嗰啲城市人啊？ 咩话？唔好乱咁讲。 大一，你听我讲，你阿爸我系个渔夫嚟，唔知大海有几可怕嘅渔夫，注定成世唔可以出人头地。 我系个合格嘅渔夫啦。 唔系啊，你系个不知天高地厚嘅细路嚟。 我唔明白啊，我都唔知道老豆你喺度讲乜嘢。我去钓鱼啦。 记住啊，去边度都得，绝对唔可以去西岸啊！ 知啦。 哎，医生啊，我都想出外面睇下海浪啊。 都可以嘅，不过你唔识游水嘅，千祈唔好落水玩。 嗯。 唔识游水啊，咁更加要记住唔可以去西岸嗰边玩啊。 乜嗰边真系咁危险？ 系啊，因为嗰度一带有好多好尖嘅岩石，而且仲有好多有毒嘅生物添。 我哋小心啲啊！ 医生啊，我有谂过叫太一离开呢度，出去城市读中学嘅。 但系我嘅谂法就唔系咁，我觉得佢留喺度好过出城市。 我都知喺城市生活人情冷暖，但系我真系好希望太一喺啲严苛嘅环境下锻炼下。 点解你会咁谂？ 老实讲啊，太一唔升学要承继我衣钵，我心里边不知几开心嘅。但系佢留喺度，我又担心。佢实在太过轻视海洋，喺海岛或者大海出事时，冇人会帮到自己嘅。太一唔经历下风浪嘅话，好难真系可以成长。 所以送佢去城市。但系你有冇谂过，太一走咗，咪得翻你自己一个咯？ 我系渔夫嚟，出海时时都系自己一个噶啦。呢一封信系城市一间中学俾我嘅回信嚟，校方话要当面同我倾下，先至决定收唔收太一做学生。唔好意思，我而家有啲事要出一出城。 根叔，你就揸我艘船出去啦，应该会快好多嘅。 天黑之前我应该可以翻到嚟噶啦。等阵太一钓完鱼翻嚟，麻烦你叫佢煮定饭啦。 哇！叫培培啊，多多指教。不如咁样噶，咁冇礼貌噶。 我冇礼貌，系你哋过分咋？ 你讲乜嘢？ 呢个三界岛根本就系属于我哋嘅，由阿爷嗰代开始，我哋已经住喺度啦。 不过医生话呢个岛系佢买咗噶。 哼，我理得你哋咁多。 耶、系蟹啊！蟹仔唔好走啊！唔好走。 你冷静啲啦，冇事啦。捉蟹嘅方法系要捉佢嘅背脊噶，城市人个个都系咁嘅。 睇嚟你都识好多嘢喎。 冇乜咁巴闭啫。 喂，你就系用呢支棍嚟捉鱼噶？ 系啊，不过今日北岸呢度应该冇乜鱼啦。 喺呢度捉唔到鱼啊！我都想试学人捉鱼啊！ 细路女边识捉鱼啊？ 我系大人啊，唔系细路女。 咁你跟我嚟咯。 啊哈， 既然呢度冇鱼，我哋就喺东岸啦。 嗰艘船 人医生了吧？ 是老豆啊，他有事要去主岛。好啦，咁佢应该有排都未翻嘅，今日一定要捉条大鱼俾老豆佢睇下，行啦！ 喂，等埋我啊，太爷，等埋啊！ 真系好静，点解你哋会静得咁交关？我唔明啊，而家系退潮嘅时候，所以啲浪声离我哋好远。 真是奇怪了，不单止是北岸，今天连东岸和南岸都一样没有鱼。难道啲鱼去了西岸那边？ 上钓啦，快啲啊，快啲上钓，快啲啊，啊，有鱼上钓啦，咁都上钓到啊！哎呀，太爷去咗边啦？ 退潮之后呢度就会变成个大渔场。呢度危险，根本就冇啲咁嘅事。我未见过咁多鱼嘅地方嘅。系咩嚟噶？ 已经咁晏啦。老佩，太一， 太一，太一，我究竟去咗边啊？ 老佩， 嗯，医生， 你想玩到几时先至翻去噶？ 唔系啊，医生，唔关我事噶。太一头先话去捉鱼，点知去咗好耐都未见佢翻嚟。东岸、南岸、北岸，我全部揾过，都唔见佢啊。 咁西岸呢？ 冇去过，叔叔话唔可以去西岸噶。 同。 弊啦，整唔甩添。 太一，系太一，太一。呢只系 车渠蚌，佢夹住我只脚啊！ 呢只蚌好巨型， 只蚌喺沙堆同岩石度埋得好实。我完全喐唔到， 我谂要揾个渔夫先开到，即系要等你爸爸翻嚟先有办法。 不过呢个时候开始潮涨啦， 开始潮涨，咁佢离潮满仲有几耐？ 我唔知啊，大约两个钟啩。潮满嗰阵啲水起码会高我一倍， 咁到时你肯定唞唔到气都得噶。太一，你啲潜水用具同埋氧气筒摆喺边度？ 喺货仓里边， 医生。 好啦，喺度等我，佩佩啊！ 医生， 你放心啦，我会谂办法。喺呢度，喂，有把锁锁住。佩佩，你翻去问下太一，问佢货仓嘅锁匙摆咗边度。 啊！又翻转头啊！ 快啲去！冇锁匙嘅就开唔到呢把锁，佩佩，快啲帮手揾下。 系，锁匙啊，锁匙，锁匙喺边啊？喺边啊？喺边度啊？ 锁埋边啊？ 佩佩，你继续留喺度揾条锁匙啦。 咁你咧？ 做手术，不过今次嘅手术有一定嘅难度，我从来都未做过。 老豆， 太医， 医生，点样啊？揾到锁匙未啊？带啲咁嘅嘢嚟做咩？你谂住用工具夹硬撬烂只蚌啊？咁可能会整伤我只脚噶。 你错啦，我用嚟粘住只蚌。得咗。 咁做有咩用啊？我只脚一样掹唔到出嚟。 我想伸只手入去。 咩话？ 你本海洋图鉴是你的嘛，根据本书讲，车渠蚌体内是有两条背柱，就是背柱令它口部紧闭，我会用手术刀割开只蚌，只要将背柱切断，蚌的口部照计会打开，只要确定到位置，应该可以将背柱切断。 咁切断之后仲是开不到呢？ 咁样的话唯有听天由命，有什么差错的话，我的手都会同你一样比较夹住。开始，首先将外膜切除。太医，你冇事啊嘛？只车渠蚌比手术刀戒到，一样会觉得痛嘅。潮涨嘅速度比想象中快。根叔个仔嘛，你咁样都算系海洋之子，原来你系咁冇斗志嘅。 你唔好乱讲啊，冇诋毁海洋之子。 到而家我都仲未放弃，相信我啦。系呢条，揾到啦，系佢。 医生， 我已经切断了其中一条，而家到另一条。 医生， 而家最重要的一刻，支持住。之子，边有咁容易浸亲噶？ 好嘢，咁就太好啦！ 一，你终于醒翻啦！ 老豆， 点啊？冇事啊嘛？ 冇事，我好惊啊！我以为实会冇命，我以为唔可以再见翻你。 太一，系咁，而家你系咪好憎海洋啊？ 唔系，虽然海洋好可怕，不过我仍然都系一样好鍾意海洋。 大一， 继续呢张系， 唔再需要张入学表格啦。第一啊，你唞下啦，我而家出去打鱼，要多啲休息，咪周围去啊。 啊，等阵啊，老豆，不如等我陪埋你一齐去啊。嗯，气晒冇汽水，多个人照顾好啲嘅。 哼，而家教翻老豆啊。 系啊，医生啊，你心机仲要赚多啲钱，将全世界嘅赌场都买晒翻嚟啊。 吓，唉，边有可能啊？ 咩叫冇可能啊？ 一个拥有神乎其技的医术可以创造奇迹的生命艺术家，他是这个世代的救星，怀尔克杰克。 外太空侵略者， 侵略者，一群来自外太空的侵略者。这班天外来客选择了适当的人类，在他们体内移植病毒，将人类当成实验材料。 做咩啊？唔着灯搞咩啫？ 俾你吓亲啊，妈妈！ 啊，伯母打交晒你啊！ 又喺度睇埋啲无谓 DVD。嗱，食啲蛋糕啦！ 哇！ 明仔啊，睇下你啊，食嘢斯文啲啊嘛！ 毒浪有咩所谓喎？嗯， 你睇你啊，咁污糟！ 咪咁咯，好唔好啊？ 系啦系啦，幼男啊，带件蛋糕翻去俾你姐姐食啊！我装好咗噶啦， 多谢伯母。明仔啊，我真的好羡慕你有个咁可爱嘅妈妈。 咪系咩？ 梗系啦，同我家姐差得远啦。 有啦， 咩事啊？ 冇事啊。明仔啊，你话宇宙系咪真系有侵略者啊？ 呢个宇宙浩瀚无边，就算真系有都唔出奇啊。 咩事啊？我。 哎呀， 佢啊，你做咩？ 买嘢啦，帮个手拎啦。呢盒咩嚟噶？ 啊，呢盒啊，装住件蛋糕噶。 我俾我睇啊！ 俾翻我啊，喂！蛋糕拎翻俾家姐食噶。 好香啊，我怕气啊！ 得啦，我食噶。 香啊， 得 啦。又淋 吓？哎呀！啊！ 那个强光究竟是什么来的？难道是 UFO？ 不会的，好痛啊，为什么？ 就是这样了， X 等于 Y， X 是3， Y 是6，再乘5，然后加3，再减 X， 又蓝啊， 而得出的答案 做什么 一样呢？ 你 好了，大家计一计给我看。 昨天回到家之后身体有没有什么不妥 啊？我好饱，个胃顶住，好辛苦。今朝早餐又食得太饱。 我唔系指呢啲啊。 讲话又讲啊，寻日到光啊，我觉得好犀利啊。我嗰道光系咪 UFO 嚟噶？ 幽林，前面。 前面？ 啊！你讲咩 UFO 啊？吓，而家上紧堂噶，你抄板同埋呢条数俾我睇。 系。 阿明小便带有血红色啊！ 系， 医生，我个仔点样啊？ 到而家都未知系咩事，由于需要做详细检查，要留院观察。 吓， 要留院？ 冇事嘅，详细检查啫。 放心啦，好快就搞掂。 普通检查嚟啫， 咁个 case 真系罕有。 验咗血未啊？ 头先嘅系，开门啦！快啲开门啦！开门啦！ 有咩事啊？西川明， 我想出到外面。 唔得，乖乖地上床瞓。 嚟啦，快啲翻翻上床啦。 要同你打支针，嚟啦，系真正剂嚟。 你睇到啦，今朝个早餐佢一啲都冇食过。 西川明，咁样唔得噶喎。 医生。 做咩？ 我今次入院真系做身体检查。 问啲咁嘅问题都有嘅，嚟呢度梗系做身体检查啦。 明仔， 妈妈， 发生咩事啊？你唔单止大吵大闹，而且仲肯食嘢，做乜咁曳啊？ 我真系唔想食呢度煮嘅嘢啊！ 你唔可以拣饮择食噶。 我根本就冇拣饮择食。 吓、啊？ 我觉得我嘅主诊医生好似有啲古怪咁啊！ 你话田口医生？ 嗯，仲有啊，其他嘅医生同护士都一样咁怪 啊。啊，西川太太，出嚟，我有啲嘢同你讲。 系，妈咪出去一阵啊吓。 妈妈， 我好快翻嚟噶啦。 佢哋究竟倾啲乜嘢呢？ 明仔， 系又冷。 哇，呢间房都好企你喎。啊，探病嘅手信啊，系我最中意嘅菲力啊，仲有小雪。啊，做咩事啊？系咪发生咗事啊？ 呢间医院嘅医生同护士全部都好古怪。 古怪？ 总之觉得佢哋好冷漠，成日都用埋晒啲冰冷嘅眼神睇我。冇错，就好似被侵略者控制住咁。佢哋可能拣选咗我做佢哋今次嘅实验品。 嗰本书有讲，外太空侵略者侵略地球嘅第一步咧，就要占据人类嘅躯体，控制人类嘅思想。佢哋会以地球人嘅姿态，拣选适当嘅对象，进行各种实验同埋研究，用医院做掩饰，就可以减少到好多不必要嘅怀疑。 唔通啲侵略者？ 哦， 系啊，系有男你啊，你专登嚟医院探明仔噶，多谢你啊。 系啊， 明仔，妈咪听日再嚟探你。 吓，妈妈。 听日我会煮啲你中意食嘅嘢嚟俾你。 等阵啊， 麦慕佢好似同平时有啲唔同喎。 咁嘅眼神，同啲医生护士嘅眼神一样咁冰冷。激气 啊！你点啊，明仔？ 我相信妈妈已经被啲外星人控制住，佢可能变咗外星人。 咩话？ 幽林，帮下我出去睇下外面嘅情况。 嗯。 呢度啲人唔肯俾我离开间病房，再咁落去，妈妈会好危险。 我明啦， 西川明，你点可以立乱落床噶？ 拜托你啦，幽兰。 嗯，等我消失啦。 好啦，快啲翻翻上床啦，西川明。 明仔，明仔呢边啊！明仔呢边啊！你啊，跟我走。等阵，等阵啊！ 系发梦。 明仔， 妈妈， 我带咗午餐俾你啊！啲餸菜都系你平时最中意食嘅，又系蛋糕做甜品，为健康着想，起码都食少少啊！做乜嘢啊？ 妈妈，你有冇见到幽兰啊？ 哦，系咁样嘅，我同佢讲，叫佢回避下。 你叫佢回避下？ 唔止幽兰一个系咁，因为太多人探病会对你嘅病有影响，所以先至咁样安排。 咪行住啊，妈妈，帮我叫幽兰嚟啊！ 唔得啊， 妈妈，我真系好想离开呢间病房啊！ 明仔，你要乖乖地听医生嘅说话。 佢已经唔再系我妈妈。是外星人。妈妈已经变成侵略者。 西川明，你又不吃东西又不吃药，对你没益的。 细柱明， 医生，我想出走廊行下。 出去走廊？你暂时唔可以离开病房啊？ 点解啊？ 总之你绝对唔可以离开呢度啦。 我知道点解，你怕我离开呢间病房嘅话，就会知道真相啊嘛。 知道真相？你点会咁谂噶？你一定有啲误会啦。 你唔使揸傻扮懵啦，只要我出咗呢道门，就可以见到你哋原来丑恶嘅真面目。 啊！ 你哋扮侵略者，可恶！ 啊！唔好出去！ 放开我啊！ 细柱明。 我的父母救我，唔该你救下我，唔该救我。 明仔，明仔， 你是？ 放心啦，我是嚟帮你嘅。呢度已经被外星人占据咗，嚟啊，跟我走，快啲跟住我后面啦。 等埋啊！好彩得你咋，我好惊啊，我俾啲人包围。 你仲等乜嘢？仲快啲过嚟！ 不过 跳过嚟啦，你冇第二个选择噶啦，唔使惊，俾啲信心啦，快啲，最边已经嚟到啦！ 细柱明， 明仔， 系白梦， 准备超声波检查， 生命系数稳定翻，准备同佢做紧急手术。 佢似乎恢复翻知觉啦， 啊，咁就好啦。做乜咁任性，系都要出去外面啊？ 仲问，你自己心知肚明啦。 睇嚟你个仔谂起咗啲嘢，对我哋产生咗某啲误会。 误会？究竟系乜嘢事啊？ 你唔系我妈妈，我妈妈唔系咁讲嘢噶。 你唔可以乱咁喐噶。 明仔， 你快啲翻下上床度先。 我知道你哋嘅奸计，你哋捉我系想攞我嚟做实验啊嘛！ 你唔好咁样啊，冷静啲。 明仔，冷静啲啦， 唔使理你。 明仔， 放开我，行开啊！你个侵略者，你唔好再掂我啊！ 喂， 你系咩人啊？ 你做咩打我个仔啊？ 你知唔知佢系病人嚟噶？ 唔敢做，佢唔会冷静落嚟嘅。 我知道啦，你一定系地球侵略者嘅首领嚟啊！ 我都算系个医生嚟嘅。 你唔使再喺度讲大话啦，侵略者！ 听住，系医院叫我嚟同你做紧急手术嘅。你所患嘅病呢度冇办法处理，你嘅病已经去到危殆嘅阶段。你嘅肾脏生咗个相当大嘅肿瘤，你会一直消瘦，直到生命完结。 咩话？ 医生， 你点可以将真相话俾佢知噶？ 点解唔可以？佢嘅病情我一定要清楚话俾佢知，我咁做为佢好。 唔会嘅， 等我再详细讲清楚俾你听。再继续落去，你最多只会得一个礼拜命嘅啫。 吓，请你唔好再讲啦！ 你讲大话，你所讲嘅全部都系大话。 唔系，佢讲嘅全部都系真话。经过几日详细检查，终于确定咗。我哋怕你知道咗真相会忍受唔住，所以尽量去隐瞒住你。尤其系你嘅妈妈，佢实在…… 妈妈， 对唔住，明仔。 原来系咁样，所以你哋个个嘅神情就会变得咁闪烁。 你哋唔系侵略者，真系太好啦！ 好痛啊， 明仔， 细柱明， 我唔想咁快死。 今次弊啦，佢嘅病情恶化咗。 明仔，你要振作啲啊！ 3000万日元。 啊！ 手术费要3000万日元，俾唔俾得起？ 我愿意俾，无论几多钱我都会俾噶。医生，你救下明仔啦！ 开始紧急手术。 医生，医生，手术进行期间，请你俾我留喺明仔身边陪佢，请你批准啊！ 随便你，转移地方，肺有两处，整个肾脏同右边肺需要用手术切除肿瘤。手术刀，检测生命系数，监测尿量。 系。 明仔。 明仔，你仲等乜嘢？点解你仲唔跳过嚟啊？ 英雄， 你再唔跳嘅，冇可能就一粒噶啦！跳啊！ 不过， 所有人都喺度讲紧大话。嗰、那个满面疤痕嘅男人系侵略者嚟嘅，睇下，追到你啊！ 赵桥， 系 血压300度减低紧， 开始俾升压剂佢，准备输血供血，快啲！ 明仔，快啲啊！跳过嚟呢一边嘅世界啊！ 不过， 嗰边系一个点样嘅世界？呢边嘅世界唔存在任何嘅烦恼，亦冇痛苦， 冇烦恼亦冇痛苦， 嚟啦！嚟啦，过嚟啦！ 等阵啦，你唔好咁样拉我啦，好唔好啊？ 嚟到呢一度，你就可以摆脱痛苦啦。嚟啦！ 救命啊！ 呢个时候冇人救到你。 救命啊！ 把和体液进一步下降，医生。 我知道，同佢补充翻，补充最大份量。细川太太，可唔可以帮我捉住你个仔只手？ 系，唔好谂啦，快啲过嚟我呢边啦！ 呢只手，呢一只手系妈妈嘅。 明仔，求下你，唔好抌低妈妈一个啊！明仔。 妈妈，冇用嘅，嚟啦，过嚟呢一边啦，过嚟啦！ 妈妈，妈妈，我觉得好温暖。 血压上升翻，身体状况亦都稳定翻。 好啦，开始切除。 系。 你嘅病可以好翻，真系好啦。 梗系可以好翻啦，系医生同我做手术噶嘛。 对唔住啊，要大家为我嘅事咁担心。 啊，系啊，经过多方面查证之后，上次光传之谜解开咗。吓、 啊？ 嗱，你睇下，嗰团光似乎系一个大火球。 大火球？咁即系话系流星之类？ 嗯。 咁即系话唔系 UFO？ 系嘅，又边会有可能呢？哦， 你哋嚟咗啊！ 阿母早晨啊！ 啱 头先买咗盒蛋糕，嚟啊，大家一齐食啊！ 哇， 好耶！ 点样啊？而家系咪仲觉得伯母系侵略者啊？ 哦，系咁好啦。 哦， 培培，我哋食晒啲蛋糕，唔好遇佢哋啦。 哇，好啊，真系太好耶！ 妈妈唔系咁啊嘛。 听讲住喺三街嗰个豆腐佬，终于顶唔顺上个礼拜搬走咗啦。 系啊，连豆腐佬都搬埋呀，咁咪净系得翻菜档同埋洗衣铺两间铺头。 摇摆的手术室， 激气啊！我不可以再忍受啊！ 老公啊，你是谂住再去过啊？ 咪啰嗦啦！你今日不满意啊？ 做使咪一间不满意啦？ 你讲咩话？ 你好得闲咩？嗰啲咁嘅钱啊，想攞到都几难啦、啊。系你师傅咁傻嘅啫。你咁多时间，不如搏命做嘢搵钱好过啦。 咁、你都讲得出口嘅、我够想搏命做嘢搵多啲钱啊，做都至得噶。嗰啲衰人搞到我晚晚都冇觉好瞓，整到我慢性偏头痛，仲会成日作呕添。唔知咁啊，最近开始手震添啊。 系你自己成日出去饮嘢啫嘛。 你乱讲啦，根本就唔关事。人哋忍系人哋嘅事，我冇忍气吞声嘅。 老公啊，真系冇佢苦咯。 喺月台嘅列车系同慢线列车，会停每一个站，通行时间会系26分。 上 咗车嘅乘客小心。 系啦，医生，今日你有咩要做噶？ 我之前同个病人做手术，手术费拖咗两个月都未俾。趁今日得闲，想追翻条数 啊！系咁，我哋一齐食翻餐好嘢，接翻屋企啊！我今日好想食寿司或者系鸡扒。 今日有正经嘢要做啊！ 等阵我都会帮你手追数噶，我帮你手，你请我食嘢好应该啊！ 咁啊，睇下收唔收到钱先啦、 啊！啊！我当你应承咗啦。 喂喂！你知唔知你哋带俾我哋几多麻烦，搞到我哋冇觉好瞓啊！ 哎呀，我梗知啦，所以上头已经好积极咁谂紧改善嘅方案噶。 你都傻嘅，你呢个咁嘅对白，我听过几千次、几万次都有啦。你班咁嘅饭桶净系得个讲字，从来都冇任何实际行动嘅。 我哋好似嗌紧交啊！ 加下你啊，到底几时先 上啊？系咪嗌交都唔关我哋事啊？ 我行好事噶， 咁你即系乜都唔理啦，系嘛？ 对唔住，先生，我只系呢度嘅站长嚟咋，真系唔好意思啊。 哦，喂，我仲未讲完噶，喂。开门啊！咁样算点啊？ 医生是不是在这里的？ 是啊，不会有错。二区三街十八号，这张纸上面就是这个地址。 屋主两个礼拜前搬走了。 啊？ 你找佐藤先生有事啊？ 是啊，有些事找他。 搬得都几急下的。听人说好像说他最近周转方面有些问题，所以焗住要走路咯，还说他是漏夜执夜走的添。好啦，那你慢慢下。 你讲过啦，收到钱先去食嘢噶嘛？哦， 我都话咗要食寿司同脚排啦。 咪嫌三嫌四啦，有得食已经好好噶啦，食啦，几好啊，味道唔错。估唔到呢度会震得咁犀利噶， 咁啊已经系小儿科噶啦。特急经过嗰阵啊，好似八级地震咁啊！欢迎光临， 老板，嚟一杯先啦。 系，收到。 医生系头先嗰个人啊， 你嘅挚爱啊， 好，唔该晒啊。我而家问你啊，到底几时先有得赔偿啊？ 睇你个样好似好唔开心咁、啊。阿伯啊，你今日又去市里啊？ 讲过几多次咪叫我阿伯啊？你再咁样叫我，唔识我嘅人会以为我系啲咩阿伯？我系小泉家后人，小泉伯也，小泉呢个姓系大有来头噶。 他们全部都傻的，跟那帮人讲来都晒气，他们讲来讲都是三幅皮，根本就不讲道理的。男人老狗一就一，二就二，爽快一点才行的。唉，就是这些这样的震动搞到我们鸡毛鸭血啊。 原来是这样，我现在明白了。 啊，你明白什么？ 好简单啫，当有火车经过那阵发出的震动令这里的居民很不方便，所以就有人想着作铁路局一笔。 嗯，喂喂喂喂，我是奉公守法的市民，你竟然这样说我，我的样子咩？ 得罪了你吗？不好意思、啊、 不清楚件事就不是那么多口水，我们所受的苦你知咩？你会感受得到咩？ 是这样，为什么你不搬、 哦、你都傻的，说搬就搬啊，由我爷那代开始就已经住在这里的了，我们一根在这里，这里是我们的家来的，想打架我奉陪啊，够胆跟我打过。 哎呀，有事慢慢讲啊！喂，阿伯啊，你唔好咁冲动啦、啊！ 咪叫我阿伯啊！ 喂，阿伯啦、啊，大件事啦！弊啦，今次大件事啊！ 都话咗唔好叫我阿伯啦！ 德哥发生咩事啊？你咁慌张嘅？ 大件事啦，阿伯老婆出咗事啊，佢突然嗌肚痛，痛到点床点只，我哋都唔知点做，完全帮佢唔到。快啲返屋企睇下你老婆啦。 阿伯啊，你仲企喺度仲瞓返去。 咪叫我阿伯啊。嗯。 老婆老婆啊， 妈放得好犀利啊， 老婆啊，你怎样啊，我去找医生看你啊，老婆老婆啊，振作啲啊，老婆 不要这样，不要碰她。唔好喐佢啊！再喐佢，佢就冇命噶啦。 系你啊？你系咪啊？老兄，你系医生嚟啊？ 系，冇错。 哎呀，真系好啊！你系救世主啊！喂，老婆啊，医生嚟咗，你振作啲啊，老婆。 我可以肯定，你太太患嘅系腹腔解离性大动脉炎，我同佢做应急处理，然后你尽快送佢入医院啊！ 啊！喂喂，乜嘢啊？ 呢个医生分分钟收你好贵，佢个名叫黑杰克啊！听讲佢收嘅诊疗费好贵噶，睇佢满面疤痕，九成九系佢啊！ 系啊，你唔好搵佢做手术啦，佢分分钟收你成千万都咁噶。 咩话？ 千万。咪住先啊，医生啊，你都系唔使帮我老婆做手术噶啦，失灵啦，你走啦。 咩话？ 走啊！呢度唔需要你啊，你自己啦。听唔听到啊？又似你啊！你梗系身痕啦、啊！ 而家再唔处理嘅话，就一定嚟唔切噶啦！ 你个乱讲啦！ 我再讲多次，如果而家唔做手术嘅话，你老婆肯定会冇命。 要收成千万，我一定唔会俾嘅。 一千万？ 唔好话成千万啦，就算一百亿我都唔会俾啊！ 咁得啦，我明啦。你真系见死不救，由得你老婆冇命。佩佩，走。 喂，咪行住啊！求下你救下我老婆啦！ 系咁就收你讲嘅数目，一千万英，你一定要俾到呢个数啊！ 系， 好啦，准备做手术。 系，我知啊。 好啦，我要开始。 系。 手术刀。三步。八号。点。右边。三步。 系啦，医生啊，我老婆佢会冇事噶嗬。 你担心，手术相当顺利。而家只系争缝合嘅啫。得咁犀利咩？而家缝合嘅系主要动脉，镬针稍有差错嘅话，伤口一爆裂就前功尽弃。咁样点做手术？ 恢复正常啦。 嗯。 每两分钟有班特急经过噶啦。 就摇一次，根本冇办法做到手术。我谂要放弃啊！ 医生喺度做唔到手术噶，我哋不如送佢入院罢啦。 系咯，抬佢嗰阵小心啲又冇问题噶啦。 唔得啊！而家咁样唔可以喐个病人。不过喺呢度，始终冇办法完成缝合，不停失血，病人条命想保住都几难。叫啲火车停驶。 我爸就去边啊？ 啊，喂喂喂，系咪西南铁路局啊？系咁嘅，你听住啊，我个名叫小泉八也，我老婆而家好麻烦啊，啊，咪讲咗咯，我叫小泉八也嘛，叫你最大嗰个嚟听电话，做紧嘢。我老婆而家真系好危急噶，啊！喂，我都仲未讲完，你做咩吸我先啊？喂，系我啊，小泉八也，我哋上次嚟听电话啦，啊！我咪讲咗咯，我老婆情况好危急啊，哦、啊！喂，我老婆嘅情况好危急啊，哦、啊！激起啊！ 先生，乜又系你啊？我咪讲咗咯，我真系帮唔到你啊！ 求下你啊，你救下我老婆，唔好睇住佢死。 哎呀，你冷静少少啦。 我老婆而家做紧手术，不过火车一过我屋企就震，医生话冇办法做到手术啦。 究竟咩嘢回事啊？ 头先我老婆突然间嗌肚痛，咁啱有个医生帮佢诊症，证实咗佢系患咗重病，要即刻同佢做手术。不过火车一过，我间屋就猛咁震，根本冇办法做到手术。虽然我差唔多每一日都同佢嗌交，不过佢真系好重要，我唔可以冇咗佢啊！到我求下你，你做个好心救下我老婆啦！我娶咗佢已经20年，我唔可以冇咗佢噶。佢帮我生咗两个细路，细个个只系得一岁嘅啫。我真系冇咗佢唔得噶。集长，求下你帮下我啦，令啲火车停滞一阵，一阵得噶啦。求下你，而家只有你先可以救到我老婆嘅啫。集长，帮下我啦。 好，我明白啦。得唔得？我唔敢保证，我只管试下啦。 要喺下班车到之前搞掂，唔知俾到15分钟我就得。 都差唔多啦，下班特急可能就快经过噶啦。 如果再震动就危险。 医生，车嚟啦！ 好嚟， 好 嚟 啊！ 啊，冇嚟到嘅。 噪音和震动会对手术的进行构成直接的影响，所以在手术进行期间，所有列车将会暂停经过现场。本局在此向各位乘客致万二分的歉意，不过今次关乎人命，请大家忍耐下。 不是讲笑是不是？我现在很赶时间的，什么关乎人命啊？那我的损失又怎样？是不是铁路局赔回给我先？好，今日点都好过罢工呢。 老婆，哈喂，阿伯， 你仲企喺度做乜嘢啊？ 我阿伯咯，放手啊！再唔放手，我唔客气噶，放手啊，放手啊！ 阿伯啊，你冷静啲听我讲啊！你老婆已经冇事啦，你老婆嘅手术成功啊！ 你讲咩话？老婆， 老公。今次冇事，全靠黑杰克医生。 医生啊， 系你令到啲列车停驶 嘅。 今次嘅手术好成功，医疗费你好俾我啦。 系，我会俾噶啦。不过， 医生啊，唔好意思啊，请你将就下，收住咁多先啦。 呢啲钱系 条尾数，我哋会慢慢咁还清俾你嘅。放心啦，我哋一定会还噶。 善叔， 请你帮帮忙啊！ 咁多位， 大家街坊一定要同舟共济嘅，阿伯， 阿伯。阿伯就阿伯啦。谢晒咁多位， 唔系医生， 我知啦。 啊，咁真系。 好啦，就请你食餐好嘢。 好嘢，我要去加拿 震动嘅感觉同噪音，我都已经好怕，要揾间清静啲嘅餐厅先啦。未完成的装修。我回来了。楼盘全单。 慢慢吃啦。 重建又好，甚至是翻新间屋，我一样都不会做。 点解啊？我唔中意咁啊！间屋咁残旧，就算我点打扫啊，都唔会干净噶啦。我唔想住啲咁嘅屋啊，我要住新屋啊！吓啊 啊啊！屋唔需要太靓嘅，住得人咪得咯，唔好嫌三嫌四啊！又不是有皇后公主来拜访，有什么所谓 啊？你们不 我话咗唔改就唔改啊！ 你跟我嚟啊！你过嚟呢边自己睇清楚啊，医生，你睇下天花板只掌印咩嚟啊？见到都毛管动啦，系边个咁无聊印只掌印上去噶？ 哦，嗰只掌印乜你而家先至发现咩？ 仲有你自己睇下，连瓷砖都未铺完啊！你咁样都忍得噶，真系好肉酸啊！重建嗰间屋又唔系要好多钱，又唔系冇钱我咁孤寒。 呢笔钱我当然系有，不过我真系唔想重建呢一间屋啦。 嗯，点解啊？ 我揾到呢间屋之后，一直就住喺度，眨下眼已经有十年。我最初发现呢间屋嗰阵，佢系一间空置咗向上海嘅屋，外表溶溶烂烂咁，不过起喺石墩上面非常坚固。我买咗呢间屋之后，就即刻同个地产经纪倾下点样重建呢间屋。 你就是这间屋的新买家是不是？ 是啊，没错，请问你是哪位？ 哦，看看这间屋起得多漂亮，一条裂痕都没有，真是够实正。就等我自我介绍一下啦，我的名字叫丑五郎，是斗木师傅，我起这间屋的。 哦，你就是起这间屋的木工师傅来？ 是啊，这间屋是我起的，到现在大大话话都有五十年的了，即是说间屋是我五十年前起的，而且除非大地震，唔系都唔会有事。 喂，阿叔啊， 系咁，请问你，你揾我做咩？ 冇乜嘢，我嚟系想同你倾下呢间屋跟住嘅装修问题啫。嗯，我求下你啊，间屋嘅装修就请你俾翻我做啦。呢间屋我真系唔想俾其他斗毛佬乱咁搞，请你应承我啦。 那个叫做丑五郎的木工师傅之后继续不停地走来拉我，我见他这么有诚意，所以就决定给他装修，第二天他就立刻来开工。 早晨啊，老细。 都两个人咋？ 是啊，做事的人一眼看晒了，你放心啦，醒的一两个就够了，人多盏左手左脚。 丑五郎的确是一个出色的木工师傅，他做事非常熟练，手法和技术都是第一。不过他带来的后生仔就跟他差很远。 真是没用，你怎么教的？等我来教吧，你看住。 哇，真是厉害啊，用完材料完全没 有。不好意思说，这个工序本来应该由你负责的。哎呀，见到你咁样我就掹噶啦！正确嘅刨木手势系咁样嘅，春材。 哇，师傅真系好犀利啊！我有排都未学到师傅你咁叻啊！ 而家啲后生仔个个都系咁冇用，净系识得练精学懒，做乜嘢都走精面。 师傅啊，已经够钟食午饭噶啦！ 你咪咁多声气，俾心机睇住我点样做嘢。 师傅，已经一点啦。 你冲！ 而家已经两点啦。 两点佢就点样啊？ 师傅，而家已经好晏，就快三点啦。 正经嘢你又唔做，成日都净系挂住食饭。 好肚饿啊！寻日到而家都未食过嘢啊！ 哎呀，我都不知道现在的后生是怎样的，风食懒飞，总冇话好认真咁去学下嘢嘅。嗯嗯，你是不是傻了啊？我就帮你在这里做嘢，而你竟然 竟然匿埋喺度食饭，真混账！呢啲咁嘅人，应该抌到坑渠，冲咗出大海咁就啱噶啦，快走啊！ 师傅，你点啊，师傅？救命啊！弊啦，师傅佢出咗事啊！ 师傅你点啊？ 系老毛病，佢间唔中都会咁样噶。 哎呀，医生啊，麻烦你真系唔好意思啦。 到底系咩老毛病啊？ 哎呀，放心啦，只系啲小毛病嚟。 我谂多数系贫血啊，不如我同你抽少少血验下。 嗯，哎呀，千祈唔好搵啲咁嘅嘢搞，小毛病嚟嘅咋，你唔使小题大做。好啦，我哋听日见啦，麻烦你真系唔好意思。 唔系啊嘛，今次真系麻烦，佢患咗白血病，而且情况仲非常严重添。 你话白血病？ 是啊，他患了白血病，在那时来讲，白血病是一种很难医的病。 Hey, 老细，早晨啊。 哦，师傅，你部车呢？还有不见你徒弟的。 哦，我徒弟他辞了职不做了。 辞了职？哦， 真是少少耐性都没有，一个礼拜都不够已经挨不住。周时都是这样的，你不用担心啊。我做嘢好交代，唔会就咁劈低啲嘢走咗去嘅。总之呢一单工程我一个人搞掂佢。 你咪傻啦，你唔使开工啦。总之你而家要好好咁休息下。 咩话？你咁讲系咪唔满意我嘅工作表现？ 唔系咁样，系因为你身体有病，你患咗好严重嘅白血病。 嗯， 你晕咗嗰阵，我帮你抽咗少少血嚟检验。病人最需要嘅就系充分休息。作为一个医生，我是不会容许我病人继续做粗重嘢。 你是不是想着找那些学艺未精的来代替我，让他们求其乱咁整你间屋啊？我不准啊，不要这样做啊，一定要由我来装修啊，给我继续做下去啦，求我你千祈不要换人做。 你不用说，你知不知道你的病几严重，话不定听日会没命。 啊， 你听我说，你不即刻入院的话，很快就会没命。你不要再想了，现在最紧要是医好个病先。 唉，是这样我明白了。我听你话我肯入院医病咁得啦。不过你就要俾我继续装修你间屋㗎喎。 咩话？ 你唔使紧张，好简单嘅啫。医生啊，我諗到个两全其美嘅办法，就係、是、我做你间医院嘅第一个病人。 啊，你讲咩啊？ 咁样我就可以接受你嘅治疗，又唔需要日日都长途跋涉嚟到呢度。咁样可以话系一举两得。 咁系冇可能嘅。而家呢度都仲未曾改建好，冇病房，设备亦唔足够，点可以收容一个好似你咁重症嘅病人喺度？ 医生，你唔系讲笑系嘛？设备可以喺第二度攞嚟嘅啫。你话仲未有病房，剩翻喺街咁咪得咯？喂，老细啊，你系一位医生嚟噶嘛？所以你应该做翻一啲你作为医生嘅分内事嘅。 我真系唔明点解你咁着紧呢间屋？ 你又好简单啫。呢间屋系我一生人之中最高水准嘅杰作，仲有对一个木工嚟讲，一间佢亲手建造嘅屋就好似自己嘅亲生仔女一样。 系咁好啦，呢间医院嘅第一位留院病人就系你，师傅。 嗯。 不过咁，所有操纵功夫你都唔好掂，知嘛？ 喂，医生啊，你仲等乜嘢啊？快啲带嗰条木条上嚟！ 今次真系我苦你心。嗯， 系啦，医生啊，你应该都见到嗰度有只掌印嘅。 哦。 每次起完屋我都会留着掌印做纪念的。 纪念？ 咁样嘅，每次我亲手起完一间屋之后，就去问准间屋嘅屋主喺唔该嘅地方印上我嘅掌印。就算屋主唔批准，我都会喺唔光艺嘅地方印上掌印。呢一间屋系一位老细起嚟做别墅嘅，佢呢间屋嘅位置近海，所以非常当风。为稳阵起见，我用坚固嘅石头建造。医生啊，你即管放心啦，外表可能唔多显眼，不过我一定会帮你整到一间好实用嘅病房嘅。 师傅，接住啊！ 整啲好唔好？都话唔系呢个长度咯，话咗你知要嗰个款噶啦，你净系一个人头猪脑。哎呀，对唔住啊，我惯咗口添。嗰度有把锯，你用把锯锯条一尺二寸嘅木方俾我啊！ 吓、 啱啦，你都有做木工嘅潜质喎，你不如唔好做医生啦，你做我徒弟跟我学斗木啦。 喂， 啊！人老咗真系唔道理嘅，我后生嗰阵老虎都打死几只啊，而家就冇用咯。 唔关事嘅，身体软弱无力系白血病嘅症状之一，仲会发烧添。其实你自己都应该感觉到，你嘅病已经好严重。 医生啊，你唔使担心我嘅，我好精神，仲可以撑得住。我其实都知道自己已经时日无多。不过我去之前一定会将间屋搞到妥妥当当嘅。 我睇批档嘅功夫，不如揾其他人做吧啦。 嘿，而家啲后生嘅批档功夫边度及得我先得噶？ 师傅，你唔好再做啦，休息一下先啦。师傅， 医生啊，呢啲小问题唔会难得到我噶。总之我一定要完成埋佢。 师傅啊， 系啦，医生啊，俾你拣，你会拣边样？放弃自己想做嘅事，换取一条苟延残喘嘅命，亦或是牺牲条命嚟完成埋自己一生嘅佳作啊？你像我， 你像我，我两样都唔会拣。 啊！ 我嘅选择系喺完成杰作之后，仲要生存。 你都讲得好啱。 药物治疗已经起唔到作用，其实冇用先至系正常。 乜嘢事啊？你仲唔快啲医翻好我？ 你唔好讲嘢 啦，好似你都系咁上下啫嘛，咁都医唔好我，你点做医生啊？医生，你唔需要担心我噶，咪睇小我啊，我仲挨得住噶。虽然我都差唔多时候啦，不过我去之前一定会帮你搞掂埋间屋嘅装修嘅。 师傅就系凭住嗰份一定要完成间屋装修嘅魄力，唔系系执着。呢份执着令佢支持到而家。间屋一旦完工之后，咁师傅就为咗救师傅，我唯有咁做。 师傅，我已经想过，你都是去间大啲嘅医院接受治疗会好啲。 咁样都好嘅，我要继续生存落去，喺我嘅有生之年起多几间靓屋。 医生，我一定再翻嚟帮你装修间屋嘅。 我完成埋剩低仲未完嘅工序，我翻嚟之前千祈唔好俾其他人搞呢间屋啊！医生啊，你一定要应承我啊！ 我应承。师傅，你放心啦，我应承你，下次再见嗰阵，我一定会成为一个连你都认同嘅一流医生嘅。你一定要再翻嚟啊，师傅。佢嘅承诺到而家仲未实践，所以我要继续等落去，直至佢再次翻嚟呢一度为止。咁你而家明白我点解唔想将呢间屋重建 呢？佢一定会好翻，就系翻嚟开工噶。 系，我都相信会咁。以师傅嗰份执着，我相信一定会。 一个拥有神乎其技医术，可以创造奇迹的生命艺术家，他是这个世代的救星，怀尔克杰克。 首先报道一下国际形势，由去年开始，伊鲁国一直处于极度严峻的战争状态，首都屡次受到攻击，国内很多人民都会面对痛失家园的惨况。伊鲁国总统已经将目前的情况向联合国申诉，同时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这个国家的人民真的很可怜啊，我真的不明白要国之间为什么成日打仗令人民受到伤害，同啲战争国家比呢就真的宁静好多。实在太静了，我觉得有点古怪呀、啊。 喂喂喂，你点解入嚟之前唔敲门噶？ 医生啊，你系咪准备出门啊？你要去边度啊？我要同你一起去啊！ 去伊鲁国，你唔跟得我去噶？ 伊鲁国，我听新闻报道话嗰度而家打紧仗噶噃。 系咩？咁你都知道嗰度有几危险噶啦？你留喺屋企。 医生唔好同我讲笑呀！伊鲁国打紧仗咁危险，你唔可以去嗰度噶。身为你嘅太太，我唔容许你咁做啊！ 嗰度有个病人等紧我，我应承咗接个证，一定要去噶。而且我是个医生，我绝对不会介入战事。喂 ，Happy， 我绝对不会俾翻张机票你嘅。 喂，培培啊！ 如果你不带埋我去，我就将我俾 Happy 做午餐。 父母心。嗰间酒店应该就喺呢度附近。 喂，快啲啦！快啲走啦！快啲走啦！ 啊，我哋真系遇到战争啦！ 你哋系订咗双人房噶？ 系。 你哋打算喺度住几耐咧？ 仲未知，要睇工作进度。 咁我明白啦。 培培啊，你唔好自己周围走得噶、啊。 好难饮啊，从来未饮过咁难饮嘅果汁啊！我感觉到啲气氛好紧张，好似拉紧咗个弦线。 打紧仗系咁噶啦，记住千祈唔好离开间房，肚饿就叫 room service， 知唔知？ 嗯，医生你都要小心啊！打紧仗卫生环境好差，唔好乱饮水啊！好难饮啊！ 呢度加埋估计值50,000,000嘅，冇呃你啊！呢度系我全副身家噶啦。 我相信你，不过你真系谂清楚噶啦。 我唔会后悔，就算有钱都冇用啦，迟早都会被贼匪抢埋或者被政府没收。与其系咁，不如用嚟医个仔好过啦。因为我个仔已经有成几个月冇落床行过噶啦。 入嚟。 老兰啊，呢位医生是专程由日本嚟嘅，佢嘅医术好精湛。由佢医你，你个病一定可以好得翻。 嗯，递起只脚睇下。屈高只脚。屈唔屈到啊？ 唔得。 试下弯起个背脊睇下， 弯唔到。啊，好痛啊！我条腰好痛啊！ 你个仔患嘅病相当之严重，处理得唔好，可能成世起唔翻身。太太，你个仔所患嘅系椎间板层次， 脊椎骨其中一部分倒生翻入佢骨里边，压住脊骨神经。就因为脊骨嘅神经受压，影响腰脚功能，双脚嘅神经亦完全麻痹。你个仔呢个病好长时间冇认真处理过，我提议最好尽快送佢入医院接受正规治疗。 而家市内嘅医院都堆满被战争炮火所伤嘅士兵，普通市民要入医院治疗真系有排等。 讲起嚟，呢度距离战场只系廿几公里。 医生，路兰佢会唔会好得翻？我真系希望佢会好翻，咁就可以上战场为国效力。 吓，太太，你讲咩啊？ 而家国家正需要大量士兵，路兰竟然喺呢个时候有病瞓喺床度，我系佢阿妈，你话我边度有面见人啊？ 你唔系同我讲笑啊嘛？你个仔一好翻嘅话，你就即刻要佢上战场，咁我医翻好佢嚟做乜嘢啊？呢、這个症我冇兴趣。 请你等等啊，医生，我咁做系有苦衷嘅。我丈夫本系个著名嘅学者，由于发表咗反战言论，被政府嘅人拉咗，最后仲以叛国罪被处决。件事令我改变咗，我唔可以做啲乜嘢，不过起码可以令个仔成为勇士，喺战场上为国效力。 点解你会有咁样嘅谂法噶？我嚟呢度嘅目的系医好个病人，唔系要送人上战场做炮灰。你听住，你如果系锡个仔嘅话，就俾佢静心咁休养啦。咁嘅妈妈都有。 个个都好后生啊， 其中有啲仲系细路仔嚟。 我个年纪咁细就要上战场打仗，谂落佢哋好可怜啊。 冇错。 医生，国与国之间点解要打仗？打仗唔止整烂啲屋，仲会有人命伤亡。 系好多国家存在嘅问题。 国家嘅建立唔系为人民谋幸福咁吗？咁唔系好矛盾啊？ 因为打仗男人的数目越来越少，政府征兵的年龄也越来越低了。这场战争不尽快结束，我们很快会没有后生仔，只是剩下老弱妇孺在这里。 嗯，沈沈是都反对战争的。 不是这样的意思，我没这样讲过。我先回去先。 人人都上晒战场，你就偏偏摊喺度，生咗个咁冇用嘅仔，我真系冇面啊！企起身啦，试下落地行。啱啦，咁就啱啦，慢慢嚟，等身体习惯下，你应该可以好快行得翻噶。 唔得啊！ 点解你咁冇用啊？完全冇斗志心嘅。嚟，再试多次啊！ 妈妈，我双脚麻痹晒，条腰好痛。 你唔好喺度揾藉口啦，嚟啦，扶住蹦床试下。 妈妈，我真系做唔到啊！ 你咁冇用，又点做勇士啊？ 你啲咁嘅勇士唔做都罢啦，妈妈我好憎你啊！你翻出去啊！ 啊！你究竟对你嘅仔做过啲咩嚟啊？我讲过要俾佢好好休养，你竟然荒谬到逼佢起身练习行路。 我咁做完全为佢好，我要令佢双脚尽快恢复活动能力，尽早上战场。 你知唔知？你咁样做唔单止无补于事，仲会加深你个仔嘅病情。太太，你听住，我要做组织检查，你唔好再骚扰佢。你记住，唔可以再接近你个仔间房啊！ 你要搞清楚啊，老兰系我个仔嚟啊！ 乜你仲有资格讲呢句咁嘅说话咩？我唔否定你一个好忠诚嘅国民。但你肯定你不是一个好妈妈。 你的情况越来越差了。个病不好得返仲好。如果我好得返就要上战场。我妈妈是不是很过分？我想就算我死了她都不会当是一回事。 在我的国家打仗的时候，我都听过有类似这样的妈妈。 医生，你的妈妈对你好不好的？医生，你没事吗？ 我没事。我妈妈已经过了身。无论怎样的妈妈都好，都始终是妈妈。明天医院会有医疗车来这里，到时会跟你照 X 光。 医生，我的病是不是真的可以好得回的？ 那当然，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医好你的。 只有你的想法和我一致，不好意思，可不可以拿个架上面那个箱给我？ 嗯，这个 是 是不是放在这 里？麻烦你，医生，这样东西送给你。 送给我？ 就当是你医好我的心意，是我们国家小孩的玩具。无论发生多少场战争都好，儿童都会有一日成长起来，创造另一个新时代。所以人类的经历可以薪火相传延续到今日。妈妈，医生叫过你不可以入来这里的。 你跟医生说过什么来的？你是不是跟他说话不想好翻，真是混账？ 为什么你会知道 的？只要是无谓的说话，很快就会传开的了。即刻起身，起身啊！继续练习行路啊！ 妈妈，你不要这样啦，我求下你啊！ 哎呀，我都不知道你怕什么，起身啊！ 我不起啊！ 即刻起身， 我痛啊！ 你是不是又骚扰过我的病人啊？太太，我忍无可忍啊！你究竟是想我医好你的仔，定抑或想他永远都好不翻？你说啊！ 哦，是啊，医生。你昨日留低咗呢样嘢喺度， 系路兰佢送俾我。 医生，你唔好再做啲无谓嘢啦。就算医好呢家人个仔都系冇用嘅，佢一好翻就会被送上战场，俾你救多一两个人，咁又点？呢个国家唔会改变嘅。你想作置呢家人嘅财产？话你知啊，国民嘅财富系属于国家嘅，想带走就净系带走个公仔啊！ 你哋点知道有人送咗个公仔俾我？ 咁就实在太过分啦！如果我有个咁嘅妈妈，我一定会咬佢、踢佢，唔会煮餸俾佢食啊！边有妈妈唔锡自己仔女咁啊？ 咁嘅情况一定要尽快同佢做手术。路兰的妈妈这样，我就更加要快点了，试试用硬屋去麻醉。 哎，有啦，等我缠住路兰哥哥的妈妈，等他不可以再骚扰路兰哥哥。啊，咁唔得，我咁做实会被监视我的人闹我噶。 监视？ 路兰哥哥住嗰间屋被人监视紧。 是边个话俾你知？ 系咁嘅。 小妹妹，你想出外面行下？ 我不是小妹妹，我是太太。我离开这间房，我丈夫会不高兴的。我是一个好听老公话的太太。嘿， 李先生是不是做医生的呢？ 讲得啱，他是一个医术好高明的医生来的。 啊，是啊，他现在帮着那户人家的屋主，是一个著名的学者。 那户人家，刘兰哥哥屋企。 屋主叫做特洛坦，他因为反战所以被军队拉了做判埋死刑，自此之后那户人家就受到严密监视。 监视？边个监视他们啊？ 我没说过什么啊，不要提啊，不要说啊。 件事果然是这样，那就是说我误会了路兰的妈妈。我使了很多钱才找齐今次手术用的器具。 唔该晒你，不过拖咗咁耐会唔会太迟呢？今次医唔好我个仔，我都唔会怪你嘅。 我而家要为呢间房消毒，请你暂时出一出。觉唔觉得辛苦？ 我冇乜事。 妹妹啊，同佢打阵静阵， 跟住打麻醉药。 我知啦。 正中切开。找到了，病源就在这里，要彻底地切除它。放下，手术完成，扎埋绷带就搞定。 我仔而家点啊？ 今次嘅手术好顺利，记住每日逐少咁帮我做屈腿练习啊。 佢好唔好得翻啊？ 整个治疗仲未曾完成，横掂做开手术，有样冇乜益嘅物质，我顺便清除埋。 医生啊，你究竟？ 哦。虽然只是发出极微弱的音频，但是被我找到，这两样都是偷听器。 竟然偷听人讲嘢？ 既然是受人监视，所以我估一定有偷听器。太太，现在我们可以放开怀抱地讲嘢了，是不是觉得很辛苦？要抑制住自己心里面的感情，迫于无奈地讲大话，这做一定很难受。因为曾经反战，所以受到特别看待。24小时都被监视被窃听，言行举止有任何越轨下场就好像你先夫，所以你唯有故意话要送自己的仔上战场为国效命，希望可以掩人耳目，是吗？ 咁逼老兰哥哥落地行，真正的目的是等他的病没那么快好翻，咁佢就唔使咁快上战场啊。 是啊， 我都知道我咁做是好对医生你唔住，不过我唔可以讲真相出嚟。但如果你将事实泄露俾人知嘅， 太太，我希望你会相信我，我绝对唔会将病人嘅秘密外泄嘅。 我都唔会嘅，做妻子系唔会将丈夫嘅秘密讲俾第二啲人知嘅。 妈妈， 露娜，你点啊？ 妈妈，原来我一直误会咗你。 喂，你上翻床先啦。 露娜，我难为咗你。对不住，妈妈对你不住，你要顾住自己的身体。 妈妈， 亲情真的好贵呀，好感动。 好了，妹妹，将啲偷听器摆翻原位，如果唔系会露出马脚。真系失败啊，太太。你个仔患嘅病太严重，我都冇办法。佢个病我医唔到噶啦，真系好对唔住啊！份诊断书我交俾你，我写低报告话病人要静养一段时间，军队征召嗰阵可以俾佢哋睇。 一段时间即系要几时啊？ 仲使讲，梗系直到战事结束为止啦。好啦，我都要告辞啦。 医生，咁个伤点处置啊？ 哦，我都冇医好个病人，啲诊金我要俾翻你嘅，真系可惜啊！ 医生， 啊， 请等阵，起码你收咗佢啊，当系一点心意。 先报道世界新闻，伊鲁国的局势仍然是战云密布，局势仍然是很紧张。 为什么这样的？是陆兰哥哥。 啊， 医生，全靠你，我终于可以行得翻。 复完之后我要即刻上战场，不过我一定会活生生咁翻嚟。医生，系你赐我重生嘅，呢个咁难得嘅机会，我唔会轻易放弃。 年青人会不断创造新时代。 路兰哥哥，你要小心啲，唔好有事啊！ 今日条路好似几畅顺，应该好早翻到屋企啊！ 江哥，你会唔会开得太快啊？ 定啲嚟，百零公里唔会有事嘅。睇你都想早啲翻到屋企嘅。 不过， 有交通警啊！ 吓得我啊！原来是个假公仔，你会搵啲咁嘅嘢嚟玩嘅？我妈妈摆个假公仔喺度，谂细啲都俾佢吓亲。 公仔警察。 人嘅事，细路仔唔好插嘴。 你边只眼见到我系细路啊？你近视仔配眼镜啊？ 呢个细路女啊，咁冇礼貌都有嘅。 我话你知啊，我今年已经十八岁噶啦。你听住啊，我唔系细路嚟噶。你咁有冇听我讲嘢噶？ 我头先架车过嗰阵，应该未转灯。 嗯，未转红灯，以为个细路系咁啫，同大人都系一样。 我都话咗我唔系细路啦。 点都好啦。总之你架车头先经过灯位嗰阵，盏交通灯已经由黄灯转咗做红灯啦。如果咁都唔算中红灯嘅，你话算系咩啦？ 我过嗰阵真系未转灯噶， 唔使讲啦。总之头先你又冲灯啦，你张告票你一定收硬噶啦。你个名同地址，唉，又一日。 喂，等阵落咗监，饮翻杯轻松下 啊！咁啊最好啦，好耐冇饮嘢啦，系啊，快啲啦，费事俾零钱前辈睇到。系零年前辈啊！ 我走先啦， 前辈辛苦晒啊！ 迟咗啲， 我哋约咗七点噶，唔系迟咗啲，系迟咗七分钟。 我未讲咗对唔住啦。 今次已经系第三次啦，你直情系个迟到即返。 咁话我噶，决定唔到个头点样梳，所以先搞咗一大轮啫嘛。 你个发型点梳根本就唔系咁重要，首饰先系最重要嘅事。 人哋只系想俾你睇到最靓最美好嘅一面啫嘛。 善子啊！我觉得你喺时间观念方面嘅意识极之薄弱，我劝你真系要好好咁改下你日常生活嗰啲坏习惯。你睇下，连少少嘅 table manner 都冇，坐一阵就已经整死咗四次。做咩啊？去洗手间啊？ 忍无可忍。 哦。 辛苦晒啦！不，好闷啊！我今日你女朋友飞咗，老友啊，我谂你梗系好攰噶啦， 一年365日，年中无休，由朝企到晚，代替我哋嘅工作，减少路上嘅意外。你的确系老虎公公，我尊敬你啊！ 唉，辛苦晒喎！先啦，老友。哇！好啊，喺边度做埋啲咁无聊嘅嘢啊？哎呀，你真系可怜啊！放心啦，我会帮你整干净佢。 今朝咧， 我对唔住啊，我冇好好咁保护你，好难受啊你。正一衰人嚟噶，俾我知道系边个做咧，我实唔会放过佢噶。 哎呀，小太郎，你翻咗嚟啦！入门口嗰阵，起码嗌声，等我知道嘛。 我翻咗嚟啦。 唉，咩事啊？ 冇嘢啊。 你心情好似唔系几好咁嘅。 啲人真系无聊啊！竟然喺个公仔警察块面度乱咁写嘢，唔该装饭。 公仔警察，你讲嘅嗰个公仔就系放喺路边，你每次经过都同佢倾偈嗰个啊？咁又系嘅，爱惜公物的确系件好事嚟。你咁多时间，不如谂下自己嘅事啦，识翻个女仔好过啦。阿仔啊，点啫？有冇识到个好女仔啊？ 唔使谂啦，边有女仔肯同我啲咁嘅人做朋友？ 你自己都放弃，咁啊，梗系识唔到女仔啦。 阿妈，我自己知自己事嘅，冇人比我更加清楚自己。 听阿妈话，快啲拉埋天窗，等阿妈了咗呢件心事啦。 得啦，你放心啦。 嗰个差人系咁搏晒命猛捽个公仔， 谂起佢个样就好笑啦。 对个公仔就咁好，对我哋啲市民就冇面比。你话系咪岂有此理先？ 就系、是、因为佢累到我要停牌，搞到我而家连份工都冇埋。 咁咪系咯，的士佬停咗车牌，咪就等于攞佢命。 喂，真系超速啊嘛！系你自己唔好彩，俾个警察捉到啫。 收声啊你！ 当时我低声下气，鬼道求佢放我一马，点知佢一啲面都唔俾。 我就系啦，载住女朋友兜风嗰阵，捉到我超速，搞到我甩埋拖， 只系违例泊车啫。佢竟然搞到咁大件事，我都未见过咁乞人憎嘅差人。 衰人啊，俾翻份工我， 恨你一岁啊！ 顶衰人啊！ 唔玩返佢点下到啖气， 越玩到佢尽啦， 俾啲嚟去佢睇。 出发，好。 今日执正啲先，好啦。搞掂啦，我翻工啦， 记住小心啲啊！ 寻日又见到佢同个公仔讲嘢啦，一边帮公仔抹面，一边讲对唔住啊！ 吓， 唔好讲住啊！ 三位早晨啊！ 啊，早晨啊！ 哎呀，发生咩事啊？边有咁过分啊？竟然咁冇功德都有嘅，手法同琴日一样，系同一个人嚟。呢啲人要拉去坐监啊！ 知我老友点呢？啊，会唔会又出事呢？啊，如果佢又俾人破坏，咁点算呢？ 哇，大件事啦！呕翻啲先啦，喂，呕翻啲啊，唔系， 系， 喂，嗰架车啊，叫你即刻退后啊！好啊，你系咪龙家？好、啊，又系你啊！ 呢句说话应该我同你讲先啱。 上次提过你噶啦，你咁快又先违例啦。 今日应该系你指挥交通发生错误，唔关我事。 吓、啊，你同我收声噶、啊，仲喺度狡辩，真系离谱啊！我而家要告你阻差办公，你个名同地址。 上次咪已经俾咗你咯。 你系咪仲要顶撞我啊？ 今日你肯就咁算数嘅话，第日你有咩头晕身庆嘅，我最多免费帮你医啦。 啊！你话咩话？你真系大胆啊！竟然收买警察，咁咪犯法噶喎！ 喂，阿 Sir 啊， 哦， 快啲搞掂现场啲交通好唔好？咁样搞法塞到几时啊？ 哦、啊，我知啦， 我就写低我个联络方法俾你啦。 算数啦，今日我就放你一马，下次天王都冇面俾啊！走啦， 激气啊！就系因为有啲咁嘅缺德司机，就会有咁多交通意外。 喺边？喺边？喺边？喺边？喺边？喺喺边？喺边？喺 边？啊！好啊！呢衰人咁做真系好离谱啊！我谂你一定好痛噶啦！唉，不过你都系差人嚟噶，成日俾人虾嘅，我对你真系有啲失望。唉，同你讲都系冇用噶啦。好啦，听日我放假唔使翻工，我就留喺呢度贴身咁保护你。总有会将搞事的衰人全部捉晒佢嚟坐监。 今日真系好热啊！咁猛日头，仲要企喺条街度，成日咁长完全冇休息嘅时间，真系辛苦晒你啦！ 诶、hey, ，老友，整碗果汁先咧。 仔又真系几好噶， 咁得闲都冇朋友噶。 以佢咁嘅性格，有朋友之奇啊！ 呢个衰人啊，就系佢啲咁嘅古板性格，累到我冇一份工嘅。 起走啊！ 哇！起手啊！你三个已经被拘捕啦！ 走啦， 咪走啦，咪走啊！好好啊！你有先嚟，咪走啊！ 哎，个警察仲追紧你啊！ 你三个衰人，咪走啊！你喺度。 医生啊，我仔够唔够得翻啊？ 你个仔嘅伤势非常之严重，我哋会尽力救佢，不过要有最坏嘅打算。 咁严重啊？医生啊，求你救下我仔啦！医生求下你啊，我得呢粒仔嘅咋，求你救下佢啊！ 放心啦，我会噶啦。病人的情况怎样啊？克杰克医生。 哦，好肯定骨折位置是在始状静脉洞旁边。在那个位置开刀可能会引致病人大量出血。这个是个大手术。 老实讲，我发梦都估不到你会亲自来跟他做手术的。 我们在这个警察身上发现一张写了你的联络地址的字条，那阵时还有自己眼花。 还有啊，你肯同他免费治疗啊？ 是啊，我是答应过他。他有什么事的我都会免费帮他医。 这个公仔警察一定要帮我修理好他，整翻他。 病人很大机会会大量出血，随时准备手术途中要大量输。脑波掉 暂时正常。 开始进行手术。吸收器。 个公仔。现在是咪仲瞓咗喺路边啊？唔该，搵人帮我整翻佢，整翻佢，唔该，整翻佢。哦， 啊，林田先生，你终于醒啦！ 啊， 你可以好得翻，真系好啦。 系啊。 你最初送到嚟医院嗰阵，我听啲医生喺度讲，话你伤得好重，多数救唔翻。 我都知道，当时我的情况系非常危急嘅。 我都有了解过，知你当时系因咩事受伤。 谂落，我真系好傻。身为警察，竟然因为啲咁嘅事受咗重伤。我知我啲邻居都喺背后成日讲我，话我系一个怪人。 你啲邻居话你系个怪人，点解啊？我觉得你是一个心地好好的人，你在昏迷的时候迷迷糊糊地经常叫人整翻好那个公仔警察。 哦， 有机会我都想看看那个公仔警察是怎样的，等你好翻之后你带我去看看得吗？ 啊，是 啊，林田先生，你还没好翻的，不可以起身住的。是那个公仔啊？ 是啊。啊，个公仔修理得好靓啊。啊，整得好好啊，完全见唔到角口嘅。唔知係边个整返佢嘅呢？ 哎，老友，呢排好啊嘛。 阿 Sir, 精神好啲咩？ 嗯。哦，係克杰克医生啊。 最初听到话你入咗医院嗰阵，我以为你最多扑亲下嘅啫。估唔到伤势会咁严重，医疗费50,000元。 哇！ 我真系好想收你钱噶，不过应承咗你系免费，冇办法啦。 啊，医生，真系多谢晒你啊！ 算数啦，都系我自己衰多口。上次话你有咩病，我都会免费同你医，我好有口齿嘅。 嗱，做单啦。 哦，做单。 医疗费150,000元，呢单系另一样嘅收费。 乜嘢另一样收费啊？ 系个公仔警察嘅修理费啊！ 嗯，原来就系医生你整翻好个公仔噶。 系啊，你昏迷嗰阵都试过好多次，迷迷糊糊咁叫人修理好佢。 嗯， 我觉得你两个应该要多谢呢个公仔，因为全靠佢做月老将你两个拉埋一齐。几时结婚啊？ 哦。 到时你会收到好多贺礼，一定够钱俾修理费啦。 冇错，你就最平噶啦。 我早就肯定奇迹一定会出现。 本年度电影界的特别大奖，大家都估到得出是哪个了，伟大的电影大师史功侠吧。 多谢各位支持，不过我是不是应该获奖呢？其实我自己都感到很迷茫， 点解我会咁样讲呢？因为我系个杀人凶手。为咗要制造音乐感人场面，大家有冇计过个场面总共死咗几多人，牺牲咗几多人呢？今日喺一将功成万骨枯下，我获得呢项电影界中嘅最高荣誉。我谂有人会咁谂：你好退休啦，咪阻住个地球转。不过我仍未想退休，我想借呢个难得嘅机会，向电影界朋友同我嘅忠实拥趸披露下我嚟紧嘅一部新作。我下一部作品里面最感动嘅场面，再唔会系杀人嘅内容，而是一个拯救人命的故事。 难道是超级英雄拯救地球之旅？ 不是，我的出身是一个纪录片导演，今次我是会回回原位，作为电影工作者的起点。不是，应该说回回人类的起点。剧中获救的人物并不是戏里面的角色，而是一班曾经看过电影的人。我今次拍的是出实际可以拯救人命的电影，这部将会是我的心血结晶。 真的可以拍到这样的电影？ 我深信我可以，因为我知道奇迹一定会出现。 救助人命的电影。 由这种植物提炼出来的精华可以有效地提高病人的体力，这点你应该很清楚的。据我所知，你很多年前利用过这种植物的精华去帮助接受手术的病人。 这件事你怎么会知道？ 在我调查这种植物的过程当中，有好几个医生曾经将你做手术的情况告诉我知。我希望你将当时的 data 公开给医学会看。 你无谓浪费心机，我的临床数据医学会不会承认，因为我是一个无牌的医生。其实就算你现在在跟我聊天，假如传了出去的，医学会都可能会弹劾你的。 医学会点睇我唔理啊！我觉得最紧要系拯救到多啲病人啊！ 我系为你着想，唔好再接近我，都系走吧啦。 医生啊，你究竟同边个约会啊？ 你喺度讲乜嘢啊？ 我头先明明喺出边听咗神智医生咁讲啊，佢话乜嘢 data？ 佢又话临床 data 系数据，唔系约会。 唔好忘记我系你太太啊！你唔好以为咁样就可以呃到我。 我冇呃你噶，你听错啦。哦， 一定系佢嚟啊！医生唔会同你约会噶。 阿杰克医生上呢度个好，佢喺唔喺度啊？ 医生，你快啲走啊！有个坏人想嚟对付你啊！ 吓？ 阿杰克医生喺唔喺度啊？阁下就是黑杰克医生是不是？我的名字叫做史高谭啊，是电影导演来的。 电影导演？ 医生，我想你参与一部电影的演出。 哦， 妈，我都想参与啊。 现在我正在筹备一部我的新作品。啊，不是啊，其实拍摄工作已经开始了，剩下来未拍的就只是整部戏的最高潮部分。我很希望你会参与我这部戏的演出。啊，不是，是你无论如何都要参与演出。 哦， 因为你的角色只有黑杰克医生你才演到。 是，我愿意参与演出。 不要讲笑了，我都不是演员来的。 这个角色是不需要什么演技的，只要你做一项手术，我要将手术的过程全部记录低。 我不会答应的，我不知道你有什么目的，我的手术是不会拿来拍戏。 是这样，我就将实情告诉你了。他出世的第二日就诊断他患有左心低型成症后群，他做过很多次手术，也都找过全球所有名医跟他医治，不过用尽方法都医不好这个小孩的病。 直到目前为止，医学家都认为这个是不治之症。 不是不治之症，你救过一个患了这种病的病人。四年前你在瑞士一间很小的教堂道曾经救过一个被这种病折磨了很多年的少女，你确实引发过一项这样的奇迹。 那个女仔好好彩，在手术之后没有出现任何的并发症。我无能为力， 不过四年之前当年那单 case 和这单是完全不同。以我估计这个病人现在的体力绝对不能够支持到当年我所做的手术。今天你来得太早了，你迟多两年才来找我。 哈杰哈医生，酬劳五亿考不考虑？我已经将我全副身家完全投资在我这一出新戏的制作方面。 那病人可不可以接受手术？我一定要看过情况才可以确定。 医生，你这么广泛即是接受我的聘请了。是这样，在你还没改变主意之前，我才会安排一队摄制队在这准备。我要将整个手术的过程全部记录低，然后再公开给全世界医生看。我希望所有医生都可以看到你怎样克服这个不治之症。成功的话，患上同一疾病的人就可以重拾希望，能够摆脱到病魔。我和你合作的这一出作品一定可以救回世界上很多人的性命。我这一出新作将会为医学界打开一道通往医学新里程的大门。我走先。 等阵啊，我有个条件。 条件？ 今次的手术我需要一个助手帮。 要几多助手都得的，不是问题。 终于可以跟医生一起演出了，婆婆真的可以做明星了，好开心啊！我个人咁可爱，套戏上画之后一定会有好多影迷中意我嘅，咁点算啊？我会成为偶像啊！ 好，哎呀，犀利啊，婆婆有威水喎、啊！啊，嗯，我一定会帮你嘅。 啦啦啦！我呢个妆会唔会太细路咧？爷都冇人找我拍戏，我真系大晒啊！ 妹妹，我有地方去，我今日要夜啲先至翻嚟。 系。你仲冇迟啲啊？哟！阿医生翻嚟之前，我哋一定完成晒所有嘅布置啊！ 咩话？你话黑警黑医生出咗去啊？ 佢翻到嚟见到间屋大变身，一定会吓一跳啫！ 个病人就在这间房里面。病人的名字叫明日人，他是我的独生子。他每次发作都会很辛苦，在他发作那段期间就是整个家庭最宁静的时刻。 他脉搏好型， 惯了，他经常都是这样的。 爸爸，我是不是又要做手术？爸爸，不要勉强，算了，不要再做。 你为什么这么斗志？这位医生跟以前的医生完全不同的，他在世界各地创造过无数的奇迹，是全世界最好的医生。 我受够了，我不想自己的身体再被刀割开。 是吗？那我放弃今次的手术，我从来不会救那些没有求生意志的人的。 我想生存，不想死，我还有很多想做的事未做，这么多年来都睡在张床上，就这么离开人世，我好不甘心。不过医生每一次将我躺开，在我身体里面搞一大轮，最后梗是听到他们讲一句说话，对不住，我实在无能为力，所以我 老实话你知，以你目前的体力是没办法支持到长时间的手术。 医生，你说过你会尽力救回我的仔的，你不会不记得你的承诺是吗？ 我是说你的仔支持不到长时间的手术，不过将时间缩短的就可以将风险减低，最后的结果就要看看有没有奇迹出现。 发生咩事啊？ 咁先配合到一出震撼全球嘅电影嘅咩？ 点解会搞成咁噶？ 边个？到底系边个做埋啲咁无聊嘅嘢啊？实在太过分啦！系咪想搞我晒我成盘心血啊？ 哎呀！ 即刻拎走晒啲无聊嘢，将你哋恢复原状。 哇！人哋好辛苦接布置到间屋咁靓，都要拆晒佢啊！ 婆佢咁大个女第一次拍电影，打扮成咁样都唔系好过分啫。 你做翻平时嘅自己得啦。我今次拍嘅系部医学纪录片，唔系闹剧嚟啊。医生，你可唔可以即刻做手术啊？ 而家要准备嘅系你哋，并唔系我。我随时都可以开始做手术。 将明日人推去手术室，记住帮佢做好防御措施，避免同外界接触。就算少少细菌都好，都有好大机会会令到佢受到感染嘅。 呢样我知噶啦，所有器材都已经消毒过噶啦，你放心啦。 嗯。最重要嘅时刻。成出去的高潮就在这里，我会用尽我这行所累积的经验，将高潮拍到十全十美。 阵就赶我走，转头又叫我翻嚟。 有冇带嗰样嘢嚟？ 呢样嘢，你谂住用喺呢个病人身上，系咪咁啊？ 你唔系话过好想得到临床数据？生命系数似低水平。如果你带嚟个草药，可以提升到佢少少体力嘅话，咁就有机会。 我哋合作。 心跳好弱，要快啲。 导演，跟住系最重要嘅时刻，想俾其他医生做教材嘅话，你最好影清楚我把手术刀嘅所有动作。 二号机，攞个大特写。 灯光太强啦，熄咗盏灯。如果唔系，会令病人身体好干。 即刻熄咗佢。 咁即系唔够光啊！不如唔用摄影机，改用感光度较高嘅拍摄器材啊！ 我系中途停止嘅，而家仲做紧手术。 不过 唔使理其他啦，净系影住手术刀嘅动作就得啦。 只系剩翻缝合，实子收，麻烦你。 得噶啦，我会搞掂。 医生， 个手术好成功，你个仔度过咗危险期。 好多谢你，医生。由最初我见到你嗰阵开始，我已经相信会有奇迹出现。唔 我知会有奇迹。医学会的几位前辈，我们的医生，不是，假如全世界的医生都看过，那这个被誉为绝症的病就不再是不治之症。我希望全世界的医生可以认真地学习哈其他医生的医术。 导演，你似乎搞错了几样重要的事。 我搞错了？ 在一个没有执照的医生身上，全世界的有牌医生可以学到什么东西啊？ 手术过程中，我见到执刀的医生用了好几个日本医学会从来都不认同的方法。 影片技术的是个无牌医生在违规情况下进行的手术，简单地讲是个荒谬绝伦的手术。 这么荒唐的事，我们绝对不会推荐给其他国内注册医生看的， 还说给全球的医生看，这样做我们医学会肯定会成为全世界的人笑柄。 不要行住啊，即是说你们完全不认同这项医术的奇迹了。 等我来、 啊哦、 心跳好弱，要快点。 手术好成功，病人已经度过危险期。怎样啊？我想你们现在应该不会再有任何挑剔了。 哈吉塔，为什么会这样啊？ 哈吉塔医生，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我将影到我做手术的部分全部删剪了，只是保留回影到神智医生的部分，再叫你的同事帮我重新剪接。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你找我做你助手啊？ 连我有份出错的部分都全部删剪晒啊？ 既然今次进行手术的是神智医生，那这套影片应该可以公开给全世界的医生看，是不是？ 哈奇塔医生，你这样做法不等于放弃你今次应得的名誉？ 帮病人做手术的不是我，哈杰克，今次手术咁成功，完全是你一个人的功劳。 如果呢出电影可以救翻以后无数人的性命的话，边个执刀做手术你有乜所谓？我讲得啱吗？ 哈杰克医生，你睇下，医生。医生，我是奇快神行到路了，全靠你医法好我咋。 要珍惜人生， 将来我希望可以成为一位成功的电影导演。 那到时可不可以给我演出你执导的电影啊？ 没问题。 哇，好嘢！